嗯，对，我觉得那个真的比我当时点的要好吃。我当时点的是一个烩饭，虽然刚开始吃觉得非常好吃，因为有芝士嘛，然后也有很多奶油，就刚开始吃觉得啊好好吃啊，越吃越腻，就是太大一碗我也吃不下去，就很奇怪，那个分量还挺足的，那次我们去了。然后这就是大概第一天的行程了，就已经完全沉浸在巴黎的气氛当中。所以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对，第二天早上仍然在睡觉。 对，因为对于我来说是睡懒觉，对于林珊来说是倒时差。 我真的时间很长，我倒时差大概倒了3天到4天，直到从南法回来了我才渐渐的时差准确了。 对，然后第二天我给林珊安排的是塞纳河一日游，然后我们就最先从塞纳河的东边开始，然后往西边走，从巴黎圣母院出发，然后一直走到铁塔，最后晚上的时候是坐了游船。这天其实我也是蛮感慨挺多的一天，因为林珊这天哭了好几次。 首先第一个哭点就是，刚开始我们去的地方并不是巴黎圣母院，而是莎士比亚书店。然后大家如果听过我们的节目也知道，我们在第二期就聊过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那莎士比亚书店就是《流动的盛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场所。然后在莎士比亚书店的二层，我们看到了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 Sylvia Beach 吧，对，他的办公室，那个地方放了一张桌子，放了一个椅子，从那个窗户望出去，从左边望出去可以望到圣母院，然后还可以看到塞纳河。然后我当时看那个情景的时候， 没有，最重要的是那个办公室的四周全部都是书架，一直到天花板。 是， 然后我们坐在那个旁边是可以坐的那个椅子上，然后我就看着窗外，窗外是圣母院，还有树荫，就是明明听到外面有吵闹的人群，但是屋里很安静，我就在那坐着，然后我心想啊好舒服啊，然后一回头一看林珊奶奶眼眶泛泪。 我当时眼眶泛泪的原因，一方面是觉得哇这是一个多好的看书的地方，就是四周全是书，然后望出去有这么好的风景，然后再加上看到就是书桌的右边有一块小板子，上面的最后一句话真的让我很感慨，他说就是这个书店的老板把整个欧洲给连在了一起，然后他所做的贡献可能比任何的政治家或者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伟人都要更大。哦，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间觉得 好感慨啊，如果我也能做一个这样的人该多好。其实因为我心里面一直还是蛮想到就是书桌的右边有一块小板子，上面的最后一句话真的让我很感慨，他说就是这个书店的老板把整个欧洲给连在了一起，然后他所做的贡献可能比任何的政治家或者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伟人都要更大。哦，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间觉得 好感慨啊，如果我也能做一个这样的人该多好。其实因为我心里面一直还是蛮想到就是书桌的右边有一块小板子，上面的最后一句话真的让我很感慨，他说就是这个书店的老板把整个欧洲给连在了一起，然后他所做的贡献可能比任何的政治家或者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伟人都要更大。哦，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间觉得 好感慨啊，如果我也能做一个这样的人该多好。其实因为我心里面一直还是蛮想到就是书桌的右边有一块小板子，上面的最后一句话真的让我很感慨，他说就是这个书店的老板把整个欧洲给连在了一起，然后他所做的贡献可能比任何的政治家或者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伟人都要更大。哦，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间觉得 好感慨啊，如果我也能做一个这样的人该多好。其实因为我心里面一直还是蛮想这件事情真的好伟大好厉害，然后就眼眶泛泪。 虽然说我的豆瓣里有一些编辑出版行业的朋友每天都在吐槽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但是这里我觉得去莎士比亚书店这样再过桥就不用再回来了。但是既然林珊把我的设计讲这么有深意，为什么要拆这个台呢？ 是啊，最后躺还在莎士比亚书店给我买了一个莎士比亚书店的布袋，说起这个布袋 哎，真的巴黎人好喜欢背小布袋啊，因为我在美国很少见人背小布袋，我自己背小布袋我都觉得有点尴尬，但是这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奇特的小布袋。 对，我上次背我们山岳的小布袋去老佛爷还被人夸赞，感觉天哪，居然在老佛爷在旁边卖 Jimmy Choo 的地方被人夸我的布袋子好看，这是怎样一种体验。 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而且巴黎人基本上都很有品味，就是看路人穿着会有很多的灵感，哦，自己也可以这样穿啊，怎么样的。我在圣塔芭芭拉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除了去英语系或者比较文学系我有这种感觉，但是其他地方我就觉得大家都真的是运动衣运动裤，或者就穿的超短的那种裤子，然后穿一个那种背心一样的上衣，我就觉得哇，这里真的是进城了，你知道吗？你这是莎士比亚书店，真的啊，很不错，很有感觉，然后非常非常推荐大家来，因为特别是如果你是爱书的人，我觉得就是像回家一样的感觉，然后你能跟当年20世纪20年代那一群那么著名的作家曾经待过的地方，你也站在这里在同样的地方去感受，不管你心里面在想什么，我觉得都会觉得啊，可能跟那个海明威或者菲茨杰拉德或者斯泰因他们曾经留下的那股气息相交，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爽？ 你说的还蛮恐怖的。我说怎么二楼那么冷？ 那是凉快。好，第二天走在大太阳底下，然后走去圣母院，当时眉头都皱得不得了。那时候我们就在排队进圣母院。当然圣母院的外观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都看到过，所以好像会非常熟悉，但是真的进到圣母院的感觉就是哇， 人好多， 人好多，但是因为太高特别暗，它的墙整个是灰黑色的，所以就有一种非常可怕的感觉，有一点真的让人敬畏，你会想说当年的那个钟楼怪人确实会生活在这样的地方，那种感觉都会有。就是去完巴黎圣母院之后，我们就一直往卢浮宫的方向继续走， 非常热又非常晒。 嗯， 然后原本是可以走靠大街的那条边，但是我在里山走了靠河边，这样因为想带他看一下那个沿途的小书摊，所以我们又从巴黎圣母院过桥回到左岸，然后在小书摊转了一圈，然后到之后又在河边接着走，然后我们才在河边那条船上看到了孙悟空的雕像。 对，然后我们就继续沿着卢浮宫方向走了，然后就到了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当时有个笑话，就是我一直觉得那个玻璃金字塔好像还有一个更加 fancy 的名字，但实际上它就叫玻璃金字塔，然后被唐嘲笑了很久。当然大家都很熟了，玻璃金字塔三面环绕的就是卢浮宫，然后另外一面面对的就是杜乐丽花园，我们就一直沿着这个花园往前走，同时还会在花园里面有一些地方休息一下。啊，那个时候的感觉真的很好，就是在树荫底下，然后你坐在那里，然后就什么也不用想，然后看着人来人往，看着一些雕塑，然后看着鸽子飞来飞去。 但是其实我当时还是有想其他事情，因为我之前读一本书叫《巴黎烧了吗》，讲的是二战时候希特勒想就是命人就是死守巴黎的一个事情，最后他本来是下令说如果守不住就把巴黎给烧了，但是当时德军驻巴黎的那个军官然后就住在杜乐丽花园旁边，然后又中间有个细节书里写到说他就站在那个窗边然后看着下面的一个景色，心里就突然就觉得自己如果真的烧了的话其实就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罪孽。 嗯， 当然我们现在既然在杜乐丽花园里面躺着，所以也知道其实并没有烧，所以还是蛮感慨的这件事情。 嗯，是。然后我们沿着杜乐丽花园往前走之后，我们经过了一个喷泉，然后四周有各种各样的雕像，然后有一些很有趣的雕像，比如说有个无脸的雕像，还有一个大概是他撩起了他的衣角或者怎么样，然后手往上扬，但是躺却把他说成了他在闻他的胳肢窝看有没有异味，我就觉得 本来很感觉很庄严然后很高大上的这种感觉，突然间就变成了很日常生活的感觉。然后我们再往前走的时候，本来我们的打算是经过香榭丽舍大街然后去凯旋门，但是就在我们要去香榭丽舍大街的时候，又发生了大概是恐怖袭击的事情，就是有一辆车撞向了警车，然后当时我们看到的就是有无数辆警车，不管是车子也好或者是摩托车也好，都开向了那个大皇宫方向，然后把那个地方给围了起来，所以我们过不去，然后我们就绕路直接去铁塔，没有去凯旋门。所以直到今天我看到的凯旋门呢，有那个巧克力做的凯旋门，然后有复刻版的凯旋门，但是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凯旋门。但是真正现在回想起来，因为我来之前连我的家人都开始提醒我说你应该要注意安全，所以我其实很害怕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当时真的遇到了，虽然没有亲历它或者怎么样，还算幸运的，但是想起来还是会觉得有点后怕。就是之前看躺在网易音乐上面有时候留的言真的很可怕，就说100米之外有爆炸，然后只能等在这一边等警报解除的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一直会经历了这些事情。因为在巴黎真的能看到很明显的各种各样的种族，能看到黑人，看到阿拉伯裔，还有包括我们亚裔的，有很多很多的人，大家都生活在这里，就会不禁想问为什么大家不能好好的生活。我觉得就算巴黎发生了这么多恐怖的事件，它的美丽仍然是非常吸引人。然后我们就去了铁塔了，离铁塔越来越近的时候，真的会有那种感慨，就是哇，你在那么多地方，我们平常用的本子也好或者是什么笔也好，上面各种印巴黎的铁塔，然后真的走在了铁塔下面，觉得哇这个地方好高大。然后真真正正的到了铁塔的底部的时候，你会觉得抬头看上面的这个结构又很繁复，然后它其实上面还有饭店啊什么的，真的很不可思议，一个铁的结构，钢铁的结构可以做成这样。 铁塔就是那种你在所有关于巴黎的任何东西上面都会看到的一个标志，也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个巴黎最俗的一个景点，但又是一个你必须要去的一个景点。虽然人很多，但是你真正在到了铁塔下面，然后因为当时我们都很累，就躺在那个地上，然后往上看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感受到它那个结构的一个魅力。而且它在二层，像你上次还想有那个餐厅，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它二层是一个溜冰场，然后二层也是看巴黎市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景台。 接下来呢，吃过饭之后我们就去坐船，其实坐船的时间已经很晚了，就是晚上9点，但实际上现在的巴黎呢基本上10点才落日，所以9点完全没有9点的感觉。所以我们坐上船的时候基本上是太阳西斜，但是还没有完全到落日的时间，所以去的路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阳光洒在各种各样的楼上，那种很金碧辉煌的感觉。然后回程的路上又可以看到太阳渐渐往下落，然后渐渐天黑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哦，我们选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可以看到两种不一样的景色。尤其是我们的船经过巴黎圣母院的时候，比下午的巴黎圣母院真的好看很多，因为刚好落日余晖打在整个巴黎圣母院上，然后我觉得就是黄灿灿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很感慨的就是塞纳河的两岸真的好多人啊，大家都在纳凉，感觉 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去河边喝酒。 对啊，然后大家的基本配置就是肯定会有酒，然后可能再带一些吃的，然后甚至有些人会带上乐器，还有人会在两岸跳舞，甚至还有乐队在表演，就真的是什么样的方式都见到的感觉。 对，其实说到这个坐船，因为林珊在来之前我们就商量行程，我又问他想干嘛， 然后说坐船的时候，他就说啊，感觉好游客啊。然后我说《爱在日落黄昏时》里面他没有坐船，然后林珊说啊，那我也有坐船。然后我就团购了两张坐船的票，然后专门挑了在日落黄昏的时候那天去坐船。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连接未来，生而不同。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午后，你我邂逅在校园，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982青春联盟，年轻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熟悉的青春。 刚才林珊讲到河的两边有好多人在乘凉，它是这样的，就是河岸和路是分开的，就是河岸是不是在河的旁边，然后马路是高出河岸很多的，所以正好河岸是有一个很宽敞的一个空地，然后我们一路上坐船过来一直都有人在河岸边，然后我们船上就冲着岸边挥手，然后岸上的人就冲我们挥手，非常欢乐祥和这种感觉。 那说到桥的话，我们经过了一座好有意思的桥，因为我刚开始还没有想起来，是躺提醒我说，哎，我们是不是会经过《盗墓空间》里面曾经出现过的那个桥？然后真的在铁塔旁边的一个地方，当大家都照铁塔的时候，我就在猛拍那座桥，因为上面刚好站了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一个女郎，然后那种感觉真的好好。 女郎这个词好复古啊。 对啊，就是有一种很复古感，因为那个桥本身应该是青铜做的，我感觉坐在船上的时候刚开始还觉得有点热，然后太阳渐渐落下去，吹着风，然后看着两岸的各种各样的景观，因为巴黎的建筑实在是太美了，然后再包括各种各样的桥，在这所有的建筑当中，有一座建筑是我觉得最漂亮的，就是奥赛博物馆的那个建筑。其实那个建筑并不是为古博物馆而建的，它原来是一个车站，所以你可以看到时钟，然后还可以看到一个像是一个巨大的复古的手提行李箱的样子。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就跟躺还有他的舍友一起去了法国南部，具体去了尼斯跟摩纳哥。尼斯真的是跟巴黎完全不同风格的地方，就觉得因为是海边嘛，然后大家整个心情都很放松，每个人穿着也很随意，随时随地走在海边坐一坐看一看下面的情侣卿卿我我，穿着各种各样比基尼，甚至脱掉了上面的那个 胸罩的女人，然后或者是看着各种小孩在滩上面跑呀什么的。我之所以说滩这个字，是因为比较特别的是尼斯我们经过的海滩都是石头滩，然后踩在上面非常的痛，但是海水是非常的蓝，真的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就觉得时间这样一点点过去没什么关系。 对，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到尼斯，然后因为虽然是一个完全不熟悉的一个地方，因为没有巴黎熟悉，但是是莫名让我觉得特别放松的一个地方。就是哪怕在巴黎，虽然各种线路各种街道其实挺熟悉的，但是走在街上还是会有一种紧张感，会想要随时防着说会不会有人偷东西啊这些。但是到了尼斯之后，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反而有一种非常安心的一个感觉，就好像走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大家都共同享有这个海边的美景，根本就没有需要去觊觎其他人的什么东西。当然我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看着这幅穷像，然后实在是没什么钱可以偷的。对，然后尼斯有一些和巴黎很不同的地方，因为前面讲到巴黎一些很古典很庄重的庄严的一些建筑，但是尼斯有很多非常欢快非常温柔的一个建筑，尤其是海边，然后有一些粉红色的房子，然后配上那种就是很浅很浅的绿色一个窗户，然后有那种鹅黄色，就是所有颜色都好像被加了一层自带滤镜的那种，是一种就是非常温柔的感觉。然后海边有棕榈树，坐在海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好像人生也没有什么其他追求了。如果能在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挺好的。 其实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尼斯的那些粉色系房子与房子之间会有一条很窄的通道。哦，我特别喜欢看那个很窄的通道，我觉得那种延伸感也是让人觉得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在逛集市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些当地的艺术家他们画的各种通道的画，然后还裁成了一个很长的长条的这种长方形，然后我也自己也买了，也给糖买了，然后现在摆在糖的房间里面。我每次看到都会觉得啊，好开心啊，我给糖的房间里面增添了一样我自己也觉得很不错的东西呢。所以这是在尼斯，然后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就是我整个法国的行程第四天，也就是我们去法国南部的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去到了一个叫摩纳哥的地方。然后我刚开始觉得啊，摩纳哥 OK 这个地方好啊，跟摩洛哥怎么那么像，然后谁知道我其实跨国了，原来摩纳哥是一个国家。 我们是在我们闲聊的时候说到这件事的时候，一下才意识到原来摩纳哥是一个国家。就摩纳哥是世界上的第二小国，然后它离尼斯其实只要20分钟的火车，然后车票非常便宜，去只要3.9欧就可以去。然后坐火车有很多人都站着过去呢，因为实在是太近了。而且摩纳哥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的小，它的那个坐山抱海的那种，就是它的建筑是依山而建的，山有多高楼就会建到什么高度，即使在高山的山顶上也会建高楼，这是让我觉得蛮神奇的一个地方。我们向山上爬了没多久就到了那个边那边，然后等着看卫兵的一个换岗仪式，然后那个时候就站在那个山上往港口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天哪，这个亲王说是要来视察自己的领土，其实只要在这个院子里面走一圈就可以看完自己整个领土。 真的是很小的地方，而且我们进了那个亲王的宫殿里面去看了，我当时还觉得哇，这宫殿很不错，有各种各样的色系，也还蛮华丽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画像，都画的是世世代代这个贵族的人。但是呢，这一切当然在卢浮宫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当时还是觉得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在尼斯跟摩纳哥真的看到了非常不一样的风景。之后我们第五天开始就真的是暴走的旅程，就是直到现在我的脚都是非常痛的，因为我两个脚踝都伤过，所以走路走多了就会很难受。我刚开始还非常自信，我觉得我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因为第一天逛的都是我真的特别想去的博物馆跟一些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走到最后真的是全身无力，但是又非常非常的兴奋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第五天的行程最开始去的是 那个曾经让我流泪的蒙帕纳斯公墓。唉， 怎样又要哭了？ 就是真的很好。蒙帕纳斯公墓离唐家真的很近，唐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不管去哪里，那些很有名的地方都是走路即到，然后随随便便散散步就可以到卢森堡公园，随随便便散散步就可以到蒙帕纳斯公墓。 对，所以其实蒙帕纳斯公墓和卢森堡公园就是两个我蛮喜欢的散步的地方，因为离家都很近，而且就是其实人都蛮少的，然后尤其是我们去蒙帕纳斯公墓那天几乎没有什么人，然后它两边的街道都有高大的树荫，然后在树荫下面走一走，每次都会觉得特别的安静。 所以在蒙帕纳斯公墓里面，我们看了曾经我们提到过的那些非常有名的哲学家、艺术家、作家的墓，我当时看到杜拉斯的墓，我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传奇的人，所以看到那个花盆里面插满了笔，我也把自己唯一的一支水性笔插在了里面，然后希望他能保佑自己写作之路。这样， 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当时在公墓那期节目里面讲过，我当时看到那个里面插满了笔，我也以为是保佑自己的写作之路，但是后来我看纪录片里面的人说，就是大家把笔给他，希望他能够在写上继续写作。 是啊，我觉得其实两者都可以有了，但不管怎么样，蒙巴纳斯公墓真的让我很感慨，然后也很兴奋吧。然后之后真的是更加兴奋，因为我们去了奥赛博物馆，这可能是整个巴黎我最想去的博物馆，因为里面有很多印象派画家的画，包括我们最熟的比如说梵高啦、莫奈啦，还有其他没有那么经常听到的名字但其实也非常有名的，像雷诺阿、马奈，还有包括塞尚啊，他们各种各样的画都收藏在了奥赛博物馆里面。然后很幸运的是我们还看了一个特展，所以我看到了梵高的星空，还有义卖人，这些非常有名的画。我还非常兴奋的在星空旁边留了一张影。当时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买的是博物馆通票，我先进了博物馆，这个时候躺还在外面买票，但是因为我的手机呢是无法打电话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只能靠感觉来相遇，所以躺 明明就是可以打电话 当时不知道，所以躺就守在了星空那幅画旁边，觉得我肯定会去的。然后我确实是很认真的从第一个展览室看莫奈的各种各样的睡莲，一直走到了星空旁边，然后看到哎，他不是在这里吗？那种感觉还是很好玩。但是这个特展非常有意思的是，它是以星空这幅画为主打，但是它讲了很多关于自然的事情，然后有关于冥想，关于感情，画家怎么能够把自己的情感跟他们的思考融入在画当中。非常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去成莫奈的花园，因为莫奈花园是他画睡莲的地方，然后睡莲有很多很多幅，然后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几幅睡莲。我看整个印象派画家的画的时候有双重的感觉吧，就是一方面觉得哦，我知道这幅画也知道那幅画，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还是有很多人我不知道，然后还是有很多东西我可以学。因为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印象派画家应该是刚好合适，就是他们的画既不会像之前的宗教画那么多的背景那么神圣，有很多东西你不懂就是真的不懂，又不会像现当代艺术那么夸张，那么要走一些极端的感觉。我觉得印象派画家是刚刚好，他们有了很多的创新，但又保持着古典的气息，每看一幅画你就会觉得很有共鸣感，能够被他们那种鲜艳的色彩以及背后的故事所吸引。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奥赛博物馆。唐有什么要说的吗？关于奥赛 你已经是第二次第三次去了吗？ 没有，我已经是第四次。 哇， 我已经是第四次去奥赛博物馆了。但是其实每次去都有惊喜，比如说这次有这个星空的一个特展，就是之前没有的，所以看完之前没有看过的一些作品。然后之前每次去其实都有不同的特展，所以是蛮值得经常去的一个地方。 嗯， 而且一个很遗憾的就是奥赛博物馆收藏有米勒的作品。我之前是听说米勒的《十岁》和《晚钟》，就是晚岛那个两个作品是就是互相交换着展出的，因为可能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同时把它放出来，所以我就满怀期待的说不知道这次去会不会展出《十岁》，如果展出的话那就是我们就可以真的是山岳十岁了，结果并没有，其实展出的还是晚岛那一幅画。 嗯，所以这是关于奥赛博物馆，然后我们之后去了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当天晚上我还没有太强烈的感觉到，因为我们去看了两个特展。第一个特展是美国的摄影师 Walker Evans 的特展，然后他是一个纪录片式的摄影师。躺当时的提问就是，他去拍那些广告也可以算是摄影吗？ 我是说他拍别人的海报可以算作他自己的作品吗？我没有说不是摄影。 哦，对，就是他的本来的那个称号就是纪录片式的，他确实把美国从二世纪初一直到七八十年代的整个生活的历程都呈现了出来，尤其是大萧条时期。或许大家应该会知道有一个在大萧条时期非常有名的照片，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几个孩子，那个妈妈眉头紧锁，大概是在想应该怎么能够养活自己的孩子，怎么能够喂饱他们的下一顿。然后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照片，我当时是非常喜欢这个摄影师的。然后之后我们又看了另外一个大概是五六十年代的画家的各种各样的画。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点就是他有一个时期画了很多一个人盯着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盯着看他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样很好几幅画。然后我觉得这种画好有交流感啊，就是他会把画里面的东西全都通过这另外一个人传达给我们的那种感觉。然后之后这个画家还画了很多拼接的画，就是他不是用一块大的画布来画所有的画，而是用几块小的画布拼在一起，那种感觉就是非常有断裂感。因为我在第二天又去了蓬皮杜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当代艺术家有模仿他的这种方式，也用拼接的方式画了各种各样的画。其中有一幅我非常喜欢的，就是一个当代的艺术家画了机场，然后用那种黑白的色调，一些比较散开的那种笔墨，然后我觉得那种机场很梦幻，然后很飘忽不定的感觉完全通过他那幅画都呈现出来了。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又去了毕加索的专门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是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安排展览的一个方式最开始是毕加索跟他的第一任妻子的相爱相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非常的和睦，然后毕加索画了非常多肖像画，就是非常美的一些我们平常意义上理解的肖像画。但是之后随着他们的交恶，他画了非常多他真正出名的那些作品，就是非常奇形怪状的要表达一些非常激烈的情感的一些作品。然后我就会想说画家真是太可怕了，他怎么去描绘他的妻子，现在可能记忆他的方式就是这样的。但这个展览当中也有从他的妻子的角度出发，因为他妻子是一个芭蕾舞的舞者，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去展现他的一生，然后会看到很多他的照片，然后他与毕加索之间的通信。然后之后这个毕加索的博物馆还有毕加索自己的个人展品，以及他受到以前的画家、当代的画家，包括各种各样的其他艺术作品，包括印第安人啊，这些所有的可能的文化方式所给他带来的影响所产生的各种画作，所以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这一天的最后我是去了卢浮宫，去卢浮宫的感受真的有点五味杂陈。当然我也会像所有去那里旅游的人一样去看蒙娜丽莎，去看胜利女神，去看断臂维纳斯， 还有包括最后的晚餐，你就会看到那些地方真的围满了人，然后大家其实可能也并不是想去欣赏这幅画，而是纷纷举着手机相机去拍照，让我感觉像进了菜市场一样，一个博物馆人多到这种程度，真的有一点可怕的感觉。但同时你又可以看到就卢浮宫给你的那种震撼是其他地方给不到的，因为实在是太多厉害的画作跟各种各样的艺术展品。然后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两幅对比画，是一个叫帕尼尼的画家画的，他画了一个宫殿，然后上面有一些艺术家在讨论我们应该在这个宫殿里面画什么样的画，然后其中的一幅是画的都是古罗马时期的那个，另外一幅画画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哎呀，这真是很有趣的一些画作。所以其实说到底真的是巴黎是一个博物馆的世界，如果你真的想感受我们所说的这件事情的话，就一定要实地来看一看。真的很开心，就是每天能够这样逛博物馆，虽然每天都累到脚要断掉的感觉，然后各种起泡，但是还是会觉得非常值得，非常想去更多的博物馆。那今天我们的行程其实有点不一样了，我们早上去了一个叫蒙马特高地的地方。我之所以想去这里，是因为我有一本我没有看过的书叫《蒙马特遗书》，是我们曾经做过那个作家邱妙金所写的另外一本很著名的书。然后去了蒙马特之后感觉真的好好呀，就是真的是一个文青汇集之地。马特本身它的最高点是圣心大教堂，我们并没有进去，但是围绕着圣心大教堂这个山上面有很多很多艺术家。我觉得最开心的是看到了一圈艺术家在画各种各样关于巴黎的画，我觉得啊，这种感觉很好，能真正看到巴黎的人在创作。因为我走在大街上经常看到有人背着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的走来走去，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艺术之都，它是没有错的，它是真的实实在在能够给你这样如此强烈的印象的。那关于蒙马特，唐还有什么觉得值得说的吗？ 因为这次我们去蒙马特是坐十二号线，然后到那山脚下的地铁，其实一出来就是爱墙，然后我们就是其实在上蒙马特这高地之前先去爱墙，然后之前也讲过爱墙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墙，但是还是会看到很多情侣在那边在爱墙前表达他们的爱意，然后我们就一路往上爬，一直爬到了山上，同样也是人很多，比我之前来任何一次人都多得多得多。但是等我们真正下到山下的时候，然后往山上一看，发现那个山坡上面就坐满了人，然后远处的游客就像一个星星点点的一个影子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圣心大教堂就显得尤为高大，加上今天天气也非常的好，然后是蓝天的背景下面圣心教堂是白色的，然后下面有影影绰绰的影子，然后有草坪上的人。其实蒙马特高地这片区是一个不是特别太平的一个区，但是在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是一种很安心的一个感觉。加上刚才林珊讲到会有一些画家在那边画画，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太过商业化，因为大家就聚在那个广场上面画画的，虽然风格很多样，但是还是有没有那么很自然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如果我们下山或者上山从另外的小路走的话，也许会发现更多东西。 是。然后之后我们就又去了两个博物馆，这一次第一个博物馆真是大开眼界。 这个博物馆是我们就逛的所有博物馆中间逛最快的博物馆，我们大概不到20分钟就出来。 它的名字叫下水道博物馆，要不要能先给大家传达一下那种大家闻不到的气息吧？ 这任务太艰巨了。为什么说我们逛的最快呢？就是因为有这种难以言表的气息。刚进去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北方那种大澡堂的那种感觉，就是湿气特别特别重，然后混杂着各种各样的味道。但是当时刚进去就好像也还好啊，既然是下水道博物馆就该有一些味道， 然后但是越往里走就是那种污水，然后各种臭味就慢慢涌上来，然后它下面地板有一些是空格，就是铁格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下水道的水从你脚下流过，同时又可以闻到那个味道，然后有的时候上面的管道还在滴水，你就情不自禁的会产生一些联想，就会想到这个水来自何方之类的。最神奇的是他的那个礼品店里面卖的礼品是老鼠的小玩偶。 下水道博物馆实在是让我真的觉得完全可以开玩笑去讲那个博物馆，不像其他地方你会觉得哦，我要学这个，我应该懂那个。这个博物馆就是纯粹有一种，它当然里面有很多科普的知识，但是对我们俩来说就很难静下心来一点一点去读那些科普知识，因为实在是太臭了。但是你也会看到一些比如说下水道的净化球啊，然后还有怎么一步一步那些机器能够把水引到某个地方去啊，这些东西还是有很多的。所以如果大家抱着猎奇心理去看巴黎的博物馆的话，这或许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其实除了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地方之外，在巴黎还有太多可以逛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刚有点漏讲的第一天的时候，唐友带着我去走他的上学路，然后其中有几个非常著名的地方，其中一个是叫花神的咖啡馆，还有一个咖啡馆叫双叟，就是老人的那个叟，双叟咖啡馆。然后这两个咖啡馆是汇集了很多哲学家、艺术家跟作家的咖啡馆，他们曾经在这里讨论当时非常重要的哲学文化议题。但是现在呢，这两个咖啡馆都非常高级也非常贵，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进去过，可能明天说不定可以进去坐着喝杯咖啡。然后在躺着上学路上还有杜拉斯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就你就会觉得天哪，躺到底是在过什么奢华的生活，就是每天经过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包括他上学路上因为有很多的大学，有非常多丰富多彩的书店吧，其中有一家书店我还蛮喜欢的，叫女性书店，它里面有很多女性主义作家或者是哲学家所写的书在橱窗里面展出。当时回去也很晚了，没有机会进去看，但是我觉得啊，这些书店感觉都很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后面真的很感慨他来到了一个如此好的地方。一方面觉得我应该真的应该再多来几次巴黎，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学文学的人向往的地方，对我来说就真的是符合期待又超出期待，然后有很多可以学习跟提升的地方吧。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巴黎的印象都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可能如果像我一样可能是来自于文学作品，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图片、一些旅行的一些宣传节目这样的。但是其实真正来到巴黎之后会发现它真的是一个给了我太多惊喜的一个地方，因为只是走在路上的话，你可能随时随地都会发现能够让你感到激动的一个地方，就像依然一直在泛泪这样的。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个今天讲的内容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种电影啊文学作品之外的一个新的一个印象。其实真的就像海明威所说的，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如果你来了巴黎一次的话，其实巴黎一生都会与你同在。 嗯，真的是这样。好，我们这期节目做了很长，但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些不一样的文学跟文化气息吧。那我是蒋灵山， 我是唐林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Ce mets des souvenirs si doux sur la terre un peu partout. Tu as rêvé Paris la nuit, adoré Pékin sous la pluie. Le beau livre du grand amour, ce livre-là tout toujours. Tu ne m'as jamais dit que tu m'aimais.Pourquoi tu m'aimais? 丢。